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从青马坎回到新民，向知府曾运禀报了这次的经过。曾运一听，拒匪杜立三愿意接受招安，不由得非常高兴，拍着张作霖的肩头：张统领，干得好，事成之后本官一定给你请功。不过这下一步具体的事吗？你可要负起责任来。卑职明白。大人，有些事儿您得具体的配合，咱这假戏得真唱。 那是自然了， 凡是有用我之处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就这样，张作霖回去了。到家里边吃了口饭，把孙烈臣、张景惠、张作相、张凯、汤二虎、张世飞、穆怀义等人全都请来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他们深知，那杜立三呢？是一头猛虎啊，那玩意儿。现在虽然把笼子准备好了，能不能把它收进去，能不能把这只虎给制住，这玩意儿还是个问号啊。怎么办呢？经过仔细研究，张作霖做出决定，命令汤二虎在30日以前率领一营骑兵堵在北门，埋伏在柳毛子里边，千万不能让杜立三及其爪牙知道。当发现杜立三进了新民府之后，哎，把门就插死，把他的归路切断。倘若三界沟青马坎派来援兵，汤二虎负责主击，并且全部歼灭。汤二虎一听，把胸脯一拔，妥了，交给我吧，出了问题砍我的脑袋。张作霖又命令张景惠率领两营骑兵现在就出发，绕小路赶奔青马坎三界沟。当发现杜立三离开之后，马上把大路小路全都封锁，等候命令。命令一下，马上进攻青马坎，收复杜立三占据的地盘。张景惠点点头，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了。 他又命令郑翠萍率领200人在新民府街头巡逻，以备不测。郑翠萍领命，就这样张作霖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安排了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，就是短兵相接，降服杜立三。这个得手干净，得会武功，脑袋反应还得快。这谁办呢？就交给丁喜春、张小春和小老虎张凯。张作霖告诉，如果杜立三进了城了，我们还像迎接贵宾那样招待他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摔杯为号，等着杯啪一摔碎了，你们想办法冲上去搅杜立三的剑，把他生擒活拿，实在不行就要死口的。明白明白明白。这是三员干将啊，尤其那小老虎张凯，您听这绰号，小老虎，学过少林的功夫，一人多高的墙头一纵身就上去，要讲究短兵相接，白刃格斗，那谁也不行，不然的话怎么给张作霖当着贴身的保镖呢？张作霖办完了，又禀明新民知府曾运，曾运频频点头，好好，就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总而言之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张作霖掐着手指头算呢，28、29、30，到了月末了。哎呀，这天早晨起来，张作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他知道杜立三非常坚久，能不能中途变卦呀？他要是不来，前功尽弃；但又怕他来，总觉着呀，这个脸抹得不下来。张作霖心说，在捉拿杜立三之时，我得躲开，我不能再当场。让他说我两句啊，我这脸上觉着挂不住。因此，他这早上起来转里转外，就在这等着。新民府知府曾运早早就吃罢饭了，按着跟张作霖的计划也准备好了。满身官服在花厅等着，眼看日头都升老高的了，没消息，曾运也坐不稳了，命人来催促张作霖。张作霖说他肯定能来，您再等一会儿吧。按现在钟表说话，都到了上午11点了，杜立三才来。当报事的人一说杜立三到，张作霖能有2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呀！好，来多少人？回统领大人，杜立三带着贴身保镖，大概能有100挂零的人。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还离着北门有2-3里地吧。再探再报。报事的下去了。张作霖一想，他带着那么些人，这事儿不好办。有主意了。把张作相叫过来。大哥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杜立三手下那帮人我可交给你了。我给你1少军兵负责解决他们。兄弟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整个新民府就动起来了。 张作霖赶紧到了知府衙门禀报曾大人。曾运一听也有点紧张，好吧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他，你去接一接吧，卑职遵命。这张作霖率领着新民府的士绅，还有占山烧锅的老东家高占山，举荐声援头面人物，还拿了几挂鞭赶奔北门。欢迎的队伍在两旁等着，张作霖在马上骑着打凉棚往对面观看。果然杜立三的人马到了近前了，就见杜立三今天里外三心呐，头上戴着八块瓦缎子帽垫，红嘎的楼玉石的帽罩，身上穿着青缎的长衫，墨本缎的坎肩，象牙的骨头钮，手上戴着碧绿翡翠的扳指，下边穿着一双高腰靴子，小薄底儿，左手拿着马鞭，右手抓着丝缰，昂首挺胸，毫不畏惧。再往他身后一看，张作霖一瞅就知道他准备好了，带来的全是硬保镖，其中有青马坎三界沟四大砥柱，他们是殷天乐、马宽、扁脸子、李云良、曹尚飞、古百发、丙破天、张三乐。张作霖几次上青马坎三界沟跟他们久打交道，知道这四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呢，手底下全都会几下子，枪是百发百中，指哪打哪。一瞅这几个人全都挎着双盒子炮，在背后有一百来人，一闪是马队，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一百二十个不含糊，舔胸叠肚是摇头晃脑。张作霖心里头做的有数，赶紧把马往前一匹，来来来，甩凳跳下来了。三哥，三哥来了，小弟恭候多时了。说着一躬到地，杜立三把马匹带住，往马前看了看。啊，兄弟，这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？我算个什么人呢？无非是个小贼，何必带这么些人来接我呢？三哥，您太爱开玩笑了，您现在是国家的命官，七营的统领，眼看就要走马上任了，这样迎接您是理所应该的。各位啊，这就是我杜三哥杜立三。大家热烈鼓掌，欢迎杜先生，欢迎杜先生。这没上任呢，不能叫大人。有人把鞭点燃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敲锣打鼓，吹起唢呐，欢迎他们进城。张作霖纳闷，为什么狗头军师宋庆莲没来呢？这小子是杜立三的影子，你要看见杜立三就能看见他，看见他就能看见杜立三，他怎么没来呢？书中代言，杜立三多了个心眼儿啊，就临起身的时候跟宋庆莲闹个半红脸， 为什么呢？宋庆龄呢，是为杜立三好，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张作霖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一个劲儿嘟囔，就阻止杜立三上新民。杜立三后来说，说你呀、啊、给我当这个军师，我非常的感谢你，但是有些地方你挺烦人，你怎么就看着我上新民府准没好呢？你根据什么？哎呀，宋庆龄说，我什么也不根据，我就根据张小个子的为人。嘿，杜立三一乐，这种事儿他能主宰得了吗？嗯，你看他在暗中使绊子行，小打小闹行，他能左右得了奉天将军，或者左右得了新民知府，这不笑话吗？嗯。再者一说，他们三番五次请我去做官，我就是不去，也显见着我胆子太小了，连当官都不敢去，岂不被世人耻笑？我就当溜达一趟，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，真的咱哥们就玩玩，假的我杀他个马仰人翻。宋庆龄呢还坚持己见不同意，最后怎么解决呢？摇卦。咱没说那阵的人特迷信，尤其吃江湖这碗饭的，动不动得算一卦，得求神问卜，让他给做最后的决定。结果把三界沟附近庙宇的和尚老道盲人都找来了，连着给算了六卦，都是大吉大利，上上卦。杜立三乐了，怎么样你看没事儿吧？老宋啊，你别不痛快，我当了大官你也有好处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甭跟着我，你留到家里头。宋庆龄说，不好吧，最好我跟你去吧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咱俩可以商量。不，用不着，你留到家里替我看家，假如说你小子猜中了张作霖他们真有鬼，咱家里有人呢，不至于乱套。后来宋庆龄这才点头，家里留下三千多人，全归宋庆龄主宰。杜立三八六八选六选，选出105个人来，带到新民府。要不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呢？这杜立三呢，也太有点狂了。书说简短，等见着张作霖，誓身欢迎。鞭炮齐鸣，不能骑马了，张作霖陪着两个人步行进了新民府，拐过鼓楼，转过小狮子街，又奔知府衙门。这最高的衙门就是知府衙门了，这不能越过去。张作霖陪着他来见曾运，曾运在花厅接见。曾运站在台阶上，满身官服，往门口那一看，并肩走进俩人来。张作霖是个小个，杜立三是个大个，还怕叫他一显，把张作霖显没了。哦，这就是巨匪杜立三。本府多年来就听过他的名字，都磨出茧子来了，今儿个就在眼前呢。听说杜立三还有个绰号，叫包打洋人的杜立三，连洋鬼子都怕他。 啊，这家的确是英雄气概。那么说怎么叫包打洋人呢？就说青马坎三界沟一带老百姓的确给他送过这么个绰号。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杜立三为了扩充人马，到了吉洞峪和龙场一带活动，那块孙巴雷尔也是个大土匪，就依靠花膀子队和沙俄政府的支持，有四角的大炮楼挺不好打，后来杜立三愣把那块给端了，俄国人还出面干预，杜立三没停歇，终于发生火拼，让杜立三当场击毙几十个沙俄的军兵，还打死一个沙俄的官。后来沙俄的人见着青马坎的都害怕，所以大伙才送了个美称叫包打洋人。其实杜立三也不常跟洋人打交道。书归正传，知府一看他们来了，将接耳迎。张作霖赶紧介绍：“三哥，这位就是知府曾大人。”可杜立三微微的点了点头，既没请安，也没行礼。曾运抱腕当胸：“欢迎，欢迎啊！”哈哈哈哈哈。杜先生，我两眼望穿，就希望你早到新民呐。大概张统领把事情都跟你讲过了吧？我祝贺你荣升七营统领，从此弃暗投明，咱们共保朝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他带着四大炮头往里走，后边那么多人。张作霖没说话，张作相出来了。按照张作霖的意思，跟杜立三一抱拳：“喂，杜先生，花厅不大，而且这是接待贵宾的场所，似乎您这么多弟兄不方便吧？” 你们听着，在院里站着，站实。哗， 呵，列队整齐，纹丝不动。张作相是这院里也不像招待人的地方，我可不可以把他们请进配房待茶？我说三爷，难道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张作相拿话一刚他，杜立三脸儿有点发红。 那倒没有，既来了我就不怕，大家随便点吧，到厢房去歇歇吧。扎实， 让张作相全给领走了。现在杜立三身边就四个人，就是那个马宽、李云良、吴百发、张三乐，他们是形影不离呀、啊。就这样进了花厅，知府大人在正座，杜立三坐了客位，张作霖在侧座相陪。这一进屋，杜立三才进了天罗地网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
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